Hello，大家好，这里是博君一笑。今天你过得如何呢 ？OK，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事情呢，比较特别一点。首先，我想要先讲一下我前几天去参加了浪人祭的心得，就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音乐祭。然后，总归一句话呢，就是人生参加过一次就好了。对，就是你知道，你三天三夜待在那边，然后。所有人都在汗水，就是不停的，那太阳很大，38度、39度，然后每个人都是流汗，就是充满着汗水，然后就挤来挤去， 泥土飞扬， 那个鼻屎全部都是黑的，你知道吗？好可怕！我以为我流鼻血，然后就原来是那个鼻屎。不过好处的一点是，你真的就是一整天玩下来之后，你洗完澡，然后躺在床上，就是直接放下手机，然后倒头就。然后我还丢失了我的 The North Face 的登山帽 ，Yeah， 为了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有 Flora， 之前讨论过很多集的 ，Yeah， 两集吧，差不多， 对，我喜欢用多数，感觉自己比较有存在感。Amir is right。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事情就是我最近一个非常烦恼的问题，就是8月15号的高雄市长补选。也是我刚满20岁的第一次的选，就是可以投票的选举，耶、yeah! ！ 超赞哦，恭喜！ 应该要加点那个罐头的音乐，耶、yeah! ！ 我还不能投票， 对你才19岁而已。但选举这件事情，虽然我们从小就是在台湾长大嘛，然后 应该说很常见， 很常见， 都每一年都会有大大小小， 差不多每年就有一次选举。但看了这么多年的选举，要说真正。拥有投票权之后，可以选举了，然后候选人有3位，但到底要选谁这件事情，我觉得让我非常困扰。就是先不论三位候选人他们的政见或者是人品，而是当你去看自己想要的利益是什么，然后跟候选人他本身的倾向于是什么，例如他是左派，那他在经济议题上比较倾向于是。中资，或者是他倾向于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当然，他只是一个市长的选举，同样的市长选举也是可以从小地方开始慢慢的延伸到这个总统选举。我反而觉得总统选举蛮好选的。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要管的事情不会到 哦，他就是比较 那么细微， 对他比较大范围。然后市长其实是被分支下去，所以他要管理的东西更细微，又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更有专业术语。然后呢，这时候呢，政治家呢就用专业术语开始糊弄我们的选民。 Yeah， 尤其是我最常听到的那种。他们邀请候选人上节目，然后聊的内容就是什么哦，你贪多少，你爸是谁，给我一个机会， 然后什么就是问一些很我觉得很没有意义的问题，然后真的是就我觉得一个重点，他们就觉得大声就会赢。 Yeah， 我那时候在看真的节目，对，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好像在看我家巷口的阿嬷在吵架。 Yeah， 然后就是他们其实你可以回去整理一下，他们其实讲的东西，我觉得。有些东西是没有逻辑可言，他只是用很多专业术语或者是你没有听过的词汇，然后用很快速很大声然后去堆积起来的东西。 其实像之前我们昨天看的那个影片，就是李美珍受桃园市议会的 议员 咨询，他说高雄最北的行政区是什么， 他说纳马夏 最少的人是什么，最多人是什么，这些其实我当然也知道说他们在上节目的都会有一些 re-稿， 然后会有一个准备的 彩排 要访问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不过作为一个高雄市长的候选人，要去了解自己本身是整个市政有多少，毕竟而且他也是当过3任的议员了， 而且还是高雄市左营区的议员， 所以我觉得回答这种基本问题如果没有、那么明确的 有答案 的话，会让人比较怀疑说那你真的是了解高雄吗？ 就像那时候韩国瑜都把问题抛给各个部门，我觉得他很就根本就不知道答案好吗？ 因为我后来有跟一些长辈们聊天，然后他其实选择韩国瑜的原因我觉得蛮有特色的，给大家来参考一下。他说他认为领导者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 只要去做一个、一个风向， 就是他像偶像带起那个表面上、 yeah. 他其实可是他可以什么时候不要做，他就喊口号就好了。 对，而且一个领导者魅力非常重要，就他会代表了整个市政的团队会做事的风格会往哪里去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之所以人们会选择蔡英文当总统，那也是因为他确认了是一个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关系，然后并且他希望经济上面我们可以不要太多的仰赖中国的中资的进入，这一点上就是人们所以把票投给他的原因。而他之所以投给韩国瑜，也是因为他希望在高雄这个地方能够去换一个新的气象，并且他真的希望是整个团队可以往发大财的方向去做前进。但是后来呢，他就是发现到真的都是在就是空头支票， 对，就是喊话而已。 对，然后当然同样的，也不得不承认是那时候那个议员有讲到说，前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先生，天哪，这头衔好长哦。就他的团队也带领了很多的台商的回流，所以像他说陈其迈的中央喊出4000万，其实中间包括了2000万是韩国瑜原本来的政见之一。但我觉得政见的延续性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最重要的要探讨的是，一个候选人他要如何表达他所选定的区域范围，就是他的 Artagus 是什么，什么人是他需要的选票，这是他最想要知道。当然能够尽可能把所有人的选票拿光在自己的手里面是最好的，但是基本上这种事情微乎其微， 你 没办法，你 要去针对一个族群去做他的就是你想要的那个， 对，这就是政治科学。他其实强调的就是没有政治的原点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意见，你想要去统整每个人都好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的去夺得你最多的选票，然后同样的你当然你要夺得那些选票，你要出的政见就是符合那些人利益所希望的 需求，他们的需求。 对， 那时候美国大选也是啊，川普也是利用这一点。 嗯，因为美国经历了8年的过度政治正确嘛， 对， 然后后来这些被压抑的声音就叫做沉默螺旋，哎，这是高中公民课本的东西，别说我讲太深奥，沉默螺旋，然后一时间整个爆发，所以导致了美国选战最后倒向了川普获胜这件事。对，美国选战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因为它的摇摆州也是特别的，就是激烈的 战争，未知、yeah. 抽牌打个问号。 没错，那时候我还记得，范琪斐就是那个国际新闻的知名媒体人，他一开始还很兴奋，是在希拉蕊的竞选总部还等待，就说啊，肯定是希拉蕊啊。然后结果后来宣布说是川普的时候，他就 what the 那时候美国那个啊，美国美剧《黑镜》也有拍啊，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两派其实是吵很凶。 没错，政治科学这件事情到底真诚度，就是其实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对于2000年后出生的，然后网络使用者重度使用者，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是真诚度，就是我们真实的看到这个人的生活，就 vlog， 然后开箱什么，他对事情的看法、想法，还有如何去分享自己的心 情。我觉得是要去看到那个人的价值观。 对， 然后我觉得价值观是要在落在同一个平等上面，才不会就是有太大的落差跟一些就是不理想的情况。 所以底特律变人他这个游戏就展示了，在未来有可能等我们后面就是新生代的人长大之后，我们所选出的候选人就是 YouTuber 或者是 Podcaster 之类的，他是生活实实在在贴在你的周围，然后并且你感受到他的存 在，就是你看得到摸得到，他不会就是像上节目一样很多东西都是虚构的、 yeah. 然后什么摄影棚是搭建的，就是很虚幻，你碰不到。 把它变成类比的话，就是 那些选举人他们会去，为什么会去菜市场拜票？ 他 为什么会去参加什么婚礼？ 对 对，还有颁奖比赛。 那个黄某某就是很爱参加婚礼。 Exactly， 对，那是谁呢？就是高雄市的某议员哈。所以到头来，我们到底真正想要选择的是什么？我后来跟 Florida 有讨论出一个结果是，如果我们想要撇除掉那种大家都只说各说各话，然后一直不停的在探讨说到底贪污贪多少，我们负债还要负多少的这种无意义的话，当然他要如何解决负债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毕竟那个事都是我们未来要偿还的事。但是不断的去针对这些很难去在短期内推动的政策的话，他能不能集中在一个是告诉我什么是可行的，就告诉我希望。 嗯，对，可是我觉得他不要像某人给希望然后又给你失望，就是 那个不是叫给希望的，那个叫是给虚妄的，他是给妄想。 对 对， 我觉得不要讲得太过于夸张，我觉得讲得太过于夸张，我觉得大家就可能不会去相信。我觉得你应该要抓到一个现实点，就是哎，可以相信，就我觉得，哎，我觉得这好像可行哦。就是如果大家一起来的话，我们可以做到。 我觉得给我最大希望的政治相关的人是唐凤政委，他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物，他可以在讲话的时候，从小朋友到阿公阿嬷，他不管讲什么，每个人就是对对对， 就是他的所有理论可以说服任何人， 就智商碾压全场。 对，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是，他是站在所有人的观点去看，而不是站在一个政治者啊，或是某一个族群的背后去看这件事情，所以他才可以做到这样子。 等于说他是真正的回归到了政治的最原心的内涵， 对，就是去倾听，然后看到人民的心理，然后再去从人民的心理去讲述他们所要的东西。 嗯，对啊，这是政治的本质，不是吗？政治的本质就是候选人应该要说，哦，我很好，所以选我，我会帮助你什么？ 对，就是帮助你需要的。 对，但是现在就变成是， 我会给你钱。 对，那现在变成是，哦，他超烂的。但虽然我很烂，但是 他比我更烂。 对，你只能选我。 现在的政治其实很像就是一群泼妇骂街吵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 以前就算是了。 我觉得还 看那个立法院的打架。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就是这种政治节目不是谁大声就帮谁上字幕。有的时候我很想要知道那个讲小声话的人到底在讲什么，就可以麻烦他们上一下双字幕吗？ yeah， 我听得超痛苦。 你应该最痛苦的是手语老师吧？哦、oh ， 手语老师不知道该比谁。 手语老师，尤其是那个立法院开始打架的时候，手语老师就是脸就是干在那里，就要继续吗？ 他是那个忍术。 你是说那个民音的那个忍术混乱大法？ 对。不然我觉得可以请两个手语老师对比。 那最后他们会变成什么 打架 忍者大战？哇，民音也真的哦。对，民音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们后期可以来讲，也是关于为什么民音突然大爆发，然后年轻人到底要什么这些事情。 哦，对，然后就可以再延伸到手写字体。好，没有 手写字体还有啰嗦体。哇， 对，就是一些比较现代年轻人我们追求的是什么，那我们本质里的东西是什么？ 对，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想要来讨论政治这一块对于年轻人的看法。所以我发现，然后有一点是，我们就是 我觉得连政治年轻人都会跟风。 年轻人真的很我观察在美国以前的政治状态是，他们讨论政治是很健康的，就是川普之后就变掉了，这是他们以前讨论政治健康，就是不管是你是民主党或是你是共和党的， 但是 家里有不同意见的话，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不会觉得说，哦，你跟我不一样，所以我就 against you 这样。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台湾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很明显的表达出来，他们就是好，我举一个很明白的例子，就是反共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反共反到就是 只要听到关于共产党或是国民党，他们就会整个大爆炸，然后大爆起，然后没有办法跟大陆人交朋友。我觉得这个问，这是一个很诡异的问题，就是不是大陆人想要这样子，是他们的政治导致他们变成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你要，就是你还不了解这个人，然后你就因为他的国籍去就是诋毁他或是封杀他，这种事情我觉得很夸张。 子曰因人废言，但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讲的话，人很容易会用很主观的意见去看待他所相信的事情， 也只相信他所相信的事情。 也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的事情，就好像是他就是最正确的，他是真理，他不会改变。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弊病，就是教育不是天，教育就是教科书里的课本绝对不是唯一的答案。就是其实就简单来说，你就会觉得一加一， 但老师们都不是这么想的。 对，一加一等于二，但其实在不同的维度，一加一可能不是二。 Yeah， 连数学都是人去 定义出来的。 有人为了运行这件事情， 对， 它包括时间在不同的空间里面，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哦，那个太烧脑了，我们可以不要讲这 个。所以我想要理解的是，我们要如何去促进对话这件事？因为政治这个东西，如果当我们不去对话了，不去理解，不去探讨对方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剩下来的就只有怨怼。跟不断的分化彼此。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理性的沟通，而不是就是在立法院里面打架，或者是比大声。就是我觉得你应该要去说话，要有一套逻辑，跟你要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这是一个作为政治家最基本的一个该有的水平。 因为我觉得陈玉珍打架觉得很开心，毕竟他都摸得到蒋万安。最后我想要说的是，我知道讨论政治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最终的答案跟结局，因为那些后来会发生的事情只有到后来 他们才我们才会知道， 我们才会知道事情到底发生。 而且我觉得是不可能会有一个了，就是不会有一个终结点，它会一直一直延续下去， 而且没有完美。 对， 我发现很多人是追求完美的最后的结果，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到是政治这个事情是没有完美的。就像是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完美，不光政治， 就是我们每次碰到那种最黑暗的时代的时候，总会有希望的火烛存在。像之前德国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就有讲过，我们必须接受有限的失望，但千万不可以失去无限的希望。就你心中要知道是 OK， 我们现况是这样子，但我可以把这个现况变得更好，让它朝我想要的地方去走吧。否则我们就不会有现在的共享经济，我们现在的追求绿能的这件事情，追求环保，追求绿能，追求更好的生活。我需要干净的阳光、空气、水，里面真的 这个空屋。我们现在要改变的是，啊，高雄在给陈水管这几年有改变空屋吗？空屋有改变吗？ 轻轨就有啊。 然后现在谁停是轻轨？ 啊，没事。所以我们这集不会讨论说到底要选谁比较好，但我希望用一个开放的角度给那些跟我一样迷茫的人，就是对于政治我们该如何去看待，以及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未来。希望这集对大家都有帮助。最后你想讲什么吗 ，Flora？ 我觉得对任何事情，不光政治，我觉得有失望也好，有希望也好，但是绝对不要去相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的完美，跟它会美梦成真，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名利双收， yeah， 对， 不会岁月静好。 好，谢谢。 对， 好， 希望这集对大家都有帮助。那我们就下期见喽，拜拜 ，Adios。